那我们就先闲聊一下下，然后我基本上我先跟你讲一下，我们听完今天录音的状况内容之后，我会再额外的再录一个今天的 intro， 然后介绍你。 OK， 所以我就不会说在节目前就这样很隆重的这样 好 介绍很多。 OK， 好不好？ 好， okay.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收音都 OK 吗？那就接下来，那真的谢谢你今天当我这节目的第一集的来宾啊。约了很多次，然后我们又跳票很多次，那谢谢你那么愿意过来，很久没看到，那你最近有在做些什么吗？ 就是工作上其实就是一直在忙着嘛，然后那个事情就不没有间断的一直来，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要拆炸弹，一个炸弹来就拆炸弹，一个炸弹来就拆炸弹，所以我一直在做这些事情。那因为是开心的啦，因为工作上就还是蛮好的。我知道你晓得我现在工作的状况，因为是我兴趣嘛，然后我很热爱这份工作，所以我觉得从头到尾都还蛮开心的，到目前为止这样。 对，我在想上次看到你是我就去你们公司谈些事情 嘛， 对，所以现在大概就现在收音都 OK 哈， 嗯， 好，那我们 但是那个。这样的声音会收进去， 好， 很敏感， 好， 然后就不要碰桌子好了，因为刚刚 会摇 摇摆的那个声音很大很晃，然后摸皮肤的这个这样子就会很清楚的 ，OK， 对对，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聊， 好 ，OK， 好啊。那建宏，我不知道认识你，我今天很好笑，我们今天我 Facebook 的那个 Memories。 对， 就 Facebook 的那个回忆啊，不是有时候会跳出来说你几年前做什么事情。 对， 刚好这一两天跳出来，就是2014年的时候， 是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真的假的？ 你记不记得我？你到底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有啊，就是那个 A150 的那个训练营嘛。 对， 在桃园石门那边嘛。对对，我记得，我记得啊。 你。会不会记得当时我们发生了一些什么趣事吗？我印象很深刻，为什么我那时候跟你聊之后，我说我当天跑完之后我还蛮喜欢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路上聊了些什么。 我不大记得，可是你有问我说，哎、欸，那个，这你几岁啊？还是什么？这年龄的问题、啊。 对， 我就在想， 记得吗？ 这个对， 那我跟那个大家观众讲一下，那时候我们两个多不要脸。我们就是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石门 AAE 的时候刚要创办嘛， 对对对。 然后记得阿公跟 Peter 他们跑山兽那些有做一个 训练 试跑， 对 对对。那我们在路上呢，我记得你跑前面，我跑后面，然后我们就开始聊，第一次碰面。然后建宏呢就问我说：“哎，你很年轻吧？你几岁？”然后那时候大概五年前，然后我就说：“我37岁。”然后建宏说：“哇，看不出来哦， 我真的看不出来啊！现在也是看不出来。” 然后我说：“哎，我说我一定比你老吧？”然后建宏说：“没有，我比你大4岁。”我说：“哇，我也看不出来。”然后两个心里面就很爽，这样两个都是冻龄跑者，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第一次碰到建宏这边，我会觉得说他是一个那个表情很冷酷的一个人，但是慢慢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其实内心就是一个大好人。我常常会跟一些朋友讲说，哎，有些朋友我会觉得说，哎，一看我就知道说他是家里的老大，就是兄弟姐妹的老大。有些人一看就是家里兄弟姐妹的老幺。 嗯， 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跟建宏不熟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人一定就是家里的老大，因为的确很会瞧事情，会照顾别人。对，那我当然是算是稍微介绍一下你了，但是我觉得我。通常，这个节目就想说探讨一下，说，哎，到底建宏，你这一段时间，你有认识你一段时间，你也算是说，在认识你这4-5年时间，你也换了几次工作， 是， 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到底你这几次转换跑道啊，你当时是怎么做一些决定？那我通常想说，我们可以以一个从一开始。从你小时候一直开始探讨到你成长过程这样，所以我想说先就问你一下，到底在你成长啊小时候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童年趣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实我跟一般的台湾人，就是在我这个年纪 的小孩，应该都成长背景会差不多。没有意外的话，大家的背景都差不多。然后就是就是是一个要死儿童嘛，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忙，白天都很忙。那你就是下课自己就是带钥匙去开门，然后回家，然后甚至自己煮东西吃。但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还要必须煮东西给我妹妹吃，这样就是因为我妹跟我差一岁这样。然后呢，就是等吃完以后，等我爸妈回来，我们可能还在正式吃晚餐。那基本上就是小康家庭啊，就是两个小孩，然后就爸爸妈妈，那就是小时候那很开心的是，因为我接触了很多户外的活动，那是自己爱玩啊，那就是我就住在中和，我现在之前家那里就是后面的圆通寺，以前那个水沟里面还有螃蟹、鱼啊、虾，那我就带我妹或者是我一些邻居，就是上去抓鱼抓虾，然后抓那个蚕啊，就夏天那个蚕。 蚕是什么？ 蚕就是耶。 哦，蚕，了解。 然后就我们就很多，我甚至在国小的时候还有一个昆虫社，是我自己办的，我同学带去抓昆虫，然后这样，然后还抓蛇回家被我妈打了一顿，这样。就是我其实我 抓什么蛇？我好奇。 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蛇，是小小。很小只啊，他可能还出生没多久，然后抓回家，然后放在浴缸游，然后就被我妈揍一顿这样。所以小时候很皮，可是呢，我是觉得就是都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然后成长这样。那所以我后来求学阶段就是一直接触到很多的，比如说我以前是小时候是田径队啊，然后后来又去学舞蹈啊。然后我也是全国就是那种小学的分龄的舞蹈比赛的前几名，可是呢不是我一个人独舞，而是我们是一个团体这样。 等一下，你我这个我要打一下岔，你是什么舞？国标吗？还是街舞？ 现代舞，就是那种很像云门舞集的那种。 不会， 我想真的，那算民俗舞蹈，可是它是现代舞的。然后我们连续三届拿冠军。然后就是我国小到国中一年级这段时间，五六年级到一年级，所以我的国小生活，小时候的生活很多彩多姿，就是 所以算像是现代舞那种哈，云门舞集。 对，因为我只能这样说，你可能比较清楚。 对， 比如说他们很多舞马就是跳来跳去呀、啊，它不到这么传统的芭蕾，可是它是一个那种就是很抽象的那种。 你知道我现在我脑海的画面只有你可能穿很紧身的 哦，没有啦， 很紧身的丝袜，然后在那边 哦， 翩翩起舞。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觉得我讲给别人听，大家也笑得要死。可是我是觉得说，因为我小时候，因为功课不好嘛，好学科都很差，然后不喜欢念书，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去接触到很多的活动，哦，运动、舞蹈。甚至后来我喜欢画画，是因为这都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我在我小时候学的一些东西，接触的东西，导致我现在可能工作之余，我的娱乐或者是我喜欢的事情，就跟我小时候有关系。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回想，你问我这些事情，我就会回想我小时候，我到底怎么会走到今天这样子，是因为我。就是一个。 那你大概几岁的时候发现你有艺术天分这件事情？ 在我还记得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因为那个我那时候就是田径队啊，然后就是很忙啊，我在跳舞，然后要学田径嘛，就是对，那大家都以为我很好动，这样就是。其实是个很过动，如果照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以前是个过动的。那我相信以前很多小朋友都过动，我不晓得而已。这样，那可是我对于色彩这东西啊，我就很敏锐。然后国小老师都会觉得说，哎，你不管你做什么劳作，或者是你的颜色用色的方式跟其他人不一样。那我们都不以为意，我也想说我也不大会画画，可是因为老师的那段话。 害我开始，就是导致我开始喜欢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后来觉得老师不管，老师在国小的当，就是你小时候，老师不管讲了哪一段话，都对你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或阴影都有可能。那他对我讲了一段话，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在这边又得到一个成就感，然后我就又开始画画。那这段时间就是到了国中后就有老师教我，对这个部分就很奇妙的转换到那个我喜欢画画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还蛮对的，有时候你刚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如果你刚好碰到一个对的启蒙老师啊，或者你家长说你很棒啊，朋友说你怎么样鼓励你，你就会想说，哎，再做一次。虽然当然每个人一开始其实尝试一件新的事情，一定就是不会做的尽善尽美。 当然， 但是说，哎，你做了这次之后，有人说鼓励赞美你，然后你就说啊，那我再做一次，那第二次就会比第一次好，那第三次就会比第二次好，第四次就会比第三次好。我觉得得到这种机会是还蛮难的。 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遇到一个美术老师，然后这个美术老师呢，他很照顾我，然后就是他照顾的方式是这样，就是早上要升旗典礼的时候，他说你不用升旗，你到我办公室来。他就因为他的桌上办公桌上会插一朵兰花，蝴蝶兰，他每天都会换那朵兰花这样，然后我就每天画那个兰花，画整个早自习，就是升旗完以后，我要必须要把那个兰花画完，用铅笔画这样。那我也很乖哦，他叫我去我就画这样，然后就无形当中我就开始对于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这个没有很难嘛，因为都会。然后那个老师也没跟我讲说我为什么要画这个画，然后我的那个基础啊，可能在那个时候又被就在塑造好一点，因为我国小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被人家鼓励嘛。那到他那里的时候，可能他让我更进阶了，喜欢上这个事情，画图这个事情。 你后来有跟他讨论说为什么要画兰花吗？兰花有什么特别是可以练技巧？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当然不懂，后来发现啊，就是说，因为花有点线面的一个构造，就是它的线条，它那个枝的线条跟花朵，它的空间感，其实是如果你可以把花画得很有空间感，就是它的开这个方向，开左边，开右边，开上，其实它是不同的姿态，如果你可以把那个姿态画得很好，其实你的素描能力就是你的那个其实就有一定的程度。那刚开始一定很平面，这种花画没有立体感、啊、可是后来画到后来，它就那个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立体感，然后非常空间感的花朵这样。那我就毕业了，对，我就考上了复兴美工，我就开始学。学真正的开始美术的这一块。对， 你提到复兴美工就很好，因为刚好就是想转换到这个阶段、嗯嗯、因为我以前我前几份工作我在一个动画公司上班嘛，你也知道、 嗯、我知道， 然后里面很多动画师啊或者美术设计的都是复兴美工的、 嗯、 然后都很强，所以我一直对复兴美工这四个字我是一直很尊敬，因为的确是很强。那你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说，那时候怎么考、嗯、因为我知道不好考，你怎么考得进去，然后那又在这复兴美工这几年的时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是这样，就是说齁，因为我们那时候联考啦，我们那个年纪有联考，然后那种就是我应该就是那种不念书，然后就是可能考也不会，应该考到职业学校吧，然后不然就是重考国四班，你知道吗？那种你可能没考上，就第二年再考高中这样。我不想去国四班嘛，然后呢，我就跟我爸讲，因为我爸那时候他在做工啊，就是盖房子做工。然后呢，我爸跟我讲说，如果你考不上高中，你就跟我去做工好了。我一听到我就哇操，发愤图强，好，我就每天我真的要去画室学画，认真的画图，这样画到没睡觉这样。就是熬夜在练习，然后对，很难考没有错，可是对我来讲那是我第一志愿， 所以我跟人家不一样，我可能别人是联考没考好，好直接学校没考好，一直往后推，推到后来考复兴美工。可是对我来讲，那是我的第一志愿，所以我没有考上，我就要去做工了，这样，那我真的拼了全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考上以后我就很开心，我就哇，这个，然后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我舅舅啊，还包红包给我，我就觉得很丢脸，就是啊，我们那是职业学校，包什么红包？那个考上建中北一女的，对不对？那个才是真的该开心这样。然后可是我舅舅就觉得，嗯，这是你喜欢的事情，你考上这个学校，你就要该被奖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觉得我被肯定的事情，就一直被肯定这个事情，我没有被责备过，这样。 好像你那时候，就算是因为我们都你那个年代了，所以我也没有比你小多少。 明白。 但你那个年代，考上复兴美工这件事情是不被看好吗？或者是大家觉得是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事情吗？ 是这样讲，因为那时候的爸爸妈妈就是觉得画画是赚不了钱的，会饿死。这样，那我的志业，我的想法，我要去当老师，当画画老师或是老师这样，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方式去完成，因为那是我喜欢的事情，就是学习。因为我可能比别人还幸运的是，因为我真的很爱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考上这个学校。有些人不是这样，他可能是他迫不得已读那个学校，出社会后也不一定是做这个事情。可是我刚好是从头到尾都在这个范围内，我没有离开过。那因为那个年代都觉得说，就士大夫嘛，你不是考当医生就当律师，那就是这样。那你去画画这个事情就不被看好。可是我觉得在那段求学时间，就是把你整个的人格，我讲难听点就是扭曲了。我为什么讲？就是你抗压性，其实在那个时候养成了，就是在那个求学阶段。因为我们学校老师对于，当然现在不会这样，是以前的，我们还是会被打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你画的作品来，好画不好，他直接在大家面前把它撕掉，丢在垃圾桶，再重画这样。就是这种等于到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就会这样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那时候是要接受，而且呢，我们就变得我后来出社会啊，我觉得我那些老板对我怎么样蹂躏，或者是我遇到什么事情，我都觉得还好吧。这个以前我们学校老师比这个大概严重， 更侮辱你， 对对，更侮辱我啊！我就觉得应该这个还好吧，所以我的抗压性可能在那个高中的时候养成的。 所以就算你是复兴美工是一个艺术学校，其实里面的所教育大家的方式还是算是很传统， 很传统，非常非常传统。而且就是那个严格的感觉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啊，你可能这个月你过不去了，还是这个学期你可能没办法读完了，可是你就这样撑过去了，然后撑过第一年，第二年还好，第二就这样毕业了。那你就，我觉得哈，手上的技能跟观念是可以练习出来的，就是跟跑步一样，就是。可是呢，有一些事情就是没办法学习的，就是你必须在那个环境里面压力，然后老师给你的压力，老师给你的一些，你可能在社会上都遇到的事情都在那边遇到了，就是你等你出社会以后，你就会觉得还好啊，这个我以前遇过比这个更羞辱你的事情都遇过了。 那你会分享一个你觉得复兴美工三年嘛，对不对？三年时间你觉得最搞笑或最有趣的一件事情？你跟摩根是同时间一起三年吗？ 没有，摩根我学弟啊， 但是有同时间， 没有遇到，因为他离我很， 他好像比我还小一点的。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看到我们现在外面都还，他会叫我学长了。 只是我不好意思，哎呀，你不要叫，就是我们的习惯，就是遇到那个都会叫学长。 听众可能不知道，摩根是我跟建宏另外一个也是在台湾跑越野超马蛮厉害的一个朋友了，然后刚好也是念复兴美工。 对，那我 分享一个趣事， 有一个就是啊，就是我们那个以前我一个我的导师已经是水彩老师，就是我们水彩老师。那水彩老师呢，就是他有时候打分数的方式跟其他老师不一样，这样。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当然有那个不及格的，好，就是从比如说从60以下都不及格，好，那不及格人大概有15个好了，我们现在打比方15个。那我那时候当学艺股长，好，那我就老师就因为我们的术科教室在楼顶，顶楼加盖的楼顶，然后老师就叫学艺股长，学艺股长。把这个15个的画的画纸拿在那个墙旁边，好，然后这15个人就准备往下跑，我就放下去，对不对？那画纸就会飘到一楼嘛，对不对？那你就要下去接到那个画纸呢，你才60分。如果你没接到，你就不及格。 可是， 你要听得懂吗？ 还好，但是 就是这是一个。这是很难想象得到为什么有老师会这样，可是他就这样做，他是让你就是哭笑不得。然后呢，你真的认真跑，因为你要及格啊。 对， 我那同学就哇冲下去，然后那个画纸就是有的这样飘嘛，有的是直接这样冲下去，你根本接不到。 啊，他是想说用一种另类的方法来跟大家互动吗？还是他的原因是什么？ 他常出很多怪招，可是呢，因为这招是被我觉得是一个很经典的，因为我就还记得他做了这些事情。然后不然就是我们一个老师，我不要 讲。那如果画得很烂，但是你接得到呢？那还是 几个？60分啊！我是、哦、对不对？你爬去接到哎、欸，五楼，你是从你家这样那个，你要跑下去。 那时候就说哎、欸，我的田径那时候锻炼有 哦，没有，因为我是及格啊，我是对，我是在说我同学是这样的，对，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很多很好笑的事情。那你也一起，反正就是我觉得那个三年时间算没有很长，可是呢，就是因为太压缩了，很多人很多的课啊，很多的事情，所以你一次就。当然，在那压力下，你可以学习，还可以毕业，那表示你的抗压性够。 那你可以，你当时在学校算是风云人物嘛？就是哎、欸，大家说哦，建宏， 哦， 真的是艺术天分很强。 没有，我先跟你讲另外一个好笑的事。我以前可能在国中的时候，我可能是我们国中里面的，就是美术是就第一名嘛，嗯、因为我就是对，因为拿美育奖，然后就觉得啊，好厉害。那一去复兴，每个都第一名啊，每个来复兴的都很强啊，你就开始哇，怎么大家都那么厉害？然后就开始就被淹没在所有的人群人里面。然后好玩的是这样，就是说我的名字哦，因为太菜市场名字，很多人跟我同名同姓，我这个名字我同年级的就两三个。然后我的名字就会常出现在，然后今年那个哪个比赛又拿到什么奖啊？陈建宏又出现，然后我就不得不努力一点。好，那我至少不要太难看嘛。因为我有另外一个叫陈建宏，他是另外一个组别的雕塑组的，然后也很强。那我们不能输人家，你知道？我们就也是很努力的话，所以其实这个名字在那个学校那个时间很红，可是是好几个人。对，因为都是叫这个名字。那也 我是觉得就是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关系，就是大家认识你是因为你的名字的关系。然后那时候的我们可能都觉得哇，那个学长我都没看过人，可是看到这个名字或看到他的话，我 好震撼。对，那后面的学弟学妹也是这样，哇，这哎陈建宏这画的。对，他们很喜欢这样，所以是这个状况，并不是真的这么有名气，或者是没有了。 名字 普通反而变得 对呀、啊，对、啊， 对啊、记得上次你参加我们那个探索后花园，也有一个人跟你同名同姓， 对， 我还把你的号码给了他。 后来他没有再参加别的， 他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错，对。 那没关系，那个，那你后来因为你在复兴美工都是就是画画嘛， 对， 但是你后来你出社会之后，你就直接踏入了时装服装这一块。嗯，那到当时你是怎么样去做一做算是一个跑道的转换？ 欸，是这样，就是说啊，这有一个，这有一个，因为我家里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然后刚我高三毕业，那我也本来要升学的，就考了也考不好，然后呢，后来去当兵，好，当兵回来。就去考一次，所以我考了两次联考，所以我其实那个， 你出社会的时候几岁啊？ 嗯， 就当兵完大学毕业， 大概二十三吧， 二十三岁。 那我其实有考到学校，可是在中南部，那时候家里需要我赚钱，所以我去不了，那我就没有继续再升学。可是呢，就是。就直接去职场，啊，然后呢，刚开始做美工，啊，那美工很笼统啦，我大概讲一下，就是大概就是，比如说你需要做橱窗啊，你可能要做一些display 的东西啊，就是有些帮助销售的一些美化的一些陈列品这样，我可能要做。啊，那时候没有电脑， 对， 啊，那时候我们都还 BB 扣的时候。然后呢，全部都要手画。那手画这个事情，我就不怕了，因为我本来就是对。然后就从美工开始做。那我在做服饰业这个跑道，特别是牛仔裤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换过跑道，所以我可能在我现在这个工作之前，全部都在做牛仔服饰。 你之前给我履历，我算了一下，22年的时间在牛仔裤产业。 对对。不同的职务， 对， 不同的公司，可是我在这个产业22年，对，没错，对， 所以我觉得谈到你工作这边，算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那我通常，好像我今年42岁，其实在我身边的朋友，如果说大学毕业或者刚踏出社会，那20几岁的时候进入一个产业。然后在这10几20年，如果没有离开那个产业的话，基本上就是在那边在同一个产业会一直做到50、60岁退休了，因为毕竟都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耕耘。好，因为我之前在电子业嘛，那我大部分的时候20几岁，我在华硕电脑，很多很多朋友现在都还是在科技产业里面，就没有离开了。啊，他们有没有很喜欢？那我觉得不一定说他们都非常喜欢。但是也觉得说，反正就做了那么久，那有做到，通常都已经做到中阶主管或者高级主管或者超级高级主管，所以根本其实为了一些薪水或者为了一些人脉很难离开。那我看到你，因为我认识你，2014年认识你的时候，你那时候还在牛仔裤产业里面，那时候我们已经有稍微聊了一些些，我知道说你也没有说。非常满意当时的工作，也想说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做一些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可能更多可能在户外设计这些事情。那我就想说，想问一下说，欸，你那时候决定离开一个16年的公司，然后22年的产业，你当时的思维是心里面是怎么样做这个决定，或者会说计算一些什么东西，就说，哎，这个我们英文叫 pros and cons 嘛，就是说你会列出说，哦，离开的好处，留在那边的好处的坏处，把它列一列。当时是怎么样去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吗？ 机会成本。 可是呢，当然这个决定呢，其实有个酝酿期，就是这个想法，其实你说2014年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了，对不对？嗯，你看我到 2017嘛，到酝酿了2-3年。 对， 那个是一个工作的疲态，就是说你累了，在这个产业里面，你会或许是你看不到一个憧憬，就是说他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这样。那我呢，我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哦，就是我会去冒险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运动，然后我开始运动后，我整个的思维有点改变，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再为自己多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传产里面，其实很多事你没办法自己决定，或者是因为你要配合公司的政策，或者是业绩的导向，你会做一些你或许不是很喜欢的设计的案子，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力不从心，因为你没办法自己掌握，那我就会开始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做？这样，那当你会想到说，那离开的好处跟离开的坏处，我刚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没有一个人赞成这个事情。 我有赞成啊， 我的身边的人哈，只有你哈，只有野男吧，野男对，跟我讲这些说，OK 啊，去出来啊，有什么关系？对，可是呢，当你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压力，因为为什么是一个压力？因为我要去算计，我这份工作离开后，我要拿哪些回来才能维持我原本的水准？我必须要负担的水准，对，那是一个很现实的层面。可是呢，这总是一个要踏出去一步的时候，如果我现在再不走，我再不离开，或者是我不做决定，那就像你讲的，我可能我现在还在那里，可是我过的生活我不知道，或者是我不开心，或者是，可是总是要尝试，总是要去突破，就像我们跑步一样，我总不是在那个同温层，然后还是在那个速度满足，那你就会一直在那个开心在那个。 对，不管你跑步就这样，不管你每次跑长距离吐的多么的惨， 我还是 要再去尝试。 对，我还是要去，因为这个有时候可能是个性使然，我也不晓得。可是我希望是，我尽量去做到这一点。那我离开，当然我离开我家里人，我说啊，你几岁了？你47、46了，你没有人会传统的，没有人会的。对，你会跟我讲说，OK， 去做你的事情，对。你看到的可能是我可以做的事情，可是我看到的是我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 负担的事情， 没有错。可是我还是想去做这个事，我还是想尝试。所以我后来自己出来做骨器制造的时候，我还去我同学那边打工啊。我第一天上班就去挖地啊，是当工人，知道？我还拍照给我女儿看啊， 就是、哦，那时候蛮辛苦，我记得 很辛苦啊， 那一年半。 对，可是我不是一个要怎么讲，就是我不是一个说啊，我本来是这个职务或者是这个角色，那我现在去做这事，我做不下去，我不是这种人。我就是因为我从那个很低的阶层爬上来，所以我可以。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在放空，就是我在想我下一步要干嘛、嗯，我只是现在。那边打工， 你可以稍微，有可能我知道，可能听众不知道，说你那时候离开，牛仔裤产业的那一份工作，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做些什么？ 因为这份工作是我的同学哈，我一个很好的同学，他开的公司，设计公司，然后这设计公司呢，需要一个木工的一个工厂。那这个工厂里面有大概三个人，那加我第四个进去，那就是做一些比如说我们做过椰蛋，我看新北的椰蛋的那个欢乐椰蛋城的一个标案，然后呢，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蛋糕，我们人可以进去像网美拍照的一个道具，然后我们做过。一个台湾用玻璃镶嵌玻璃，然后把这个台湾整个用玻璃做好以后，送去台北宾馆，然后宴请那个国外宾客，双十节的时候进来看那个装置这样。 所以他其实做的很杂，然后可能做一些装置艺术啊， 对，比较很多空间的设计，我记得。 对，然后呢，需要自己动手木工啊什么。其实我讲实在的，我那种气动电枪，我还是第一次拿。我以前都请人家啊，你这个要帮我们修一下，我不会自己动手。可是到那边的时候，我必须要自己动手，我要去锯那个木板啊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还蛮享受那段时间，是因为就是劳动啊，让我想到我可以忘记我之前，可以让我想很多事情。那这段时间让我可以知道我要干嘛，所以我后来理清楚了，哦，很多条线，我理清楚了这件事情。可是当然到这个公司是一个机缘啊，可是我还没有到这个公司之前，我做的那个骨气制造就是一个雏形。我相信你知道，对，我们有谈过这些事情，我觉得很可行，可以做，我们也尝试着去做这些事情，我也觉得还 OK。第一个产品出去，我觉得 你还欠我一顶帽子 啊！对对对对，对， 他要帮我设计一顶帽子的， 没有联名的啦，联名的 还没做出来。 对， 不过你刚刚提到，我觉得你说，因为之前你在服装设计的时候，其实你做到已经创意总监的一个，我记得你说你部门下面其实人也不少。那后来你离开了牛仔裤公司之后，你就去做这个，可能要常做很多 劳力 搬劳力啊，搬来搬去啊。我记得那时候你有时候因为要装潢一些地方，搞到好像 对， 就一整晚， 对，我 连续加班三四天， 你 会传照片给我们。 对对对。 但是你说你刚刚你有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哎，但是你觉得好像用双手创造一些东西，你觉得得到一种满足感，我觉得还蛮认同。因为我记得以前我有在金融业待过一段时间，那金融业其实你基本上就是很多买卖，但是老实说你没有在创造任何东西，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在那边的确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好像少了一个好像从零然后实体慢慢做出来的东西那种感觉。所以刚刚你提到说你可能那时候要熬夜，然后去装潢什么双十节的宴请什么，可能很累，但是你从一个本来很丑的一个空间，到经过你们的设计，经过你们的木工，经过你们的巧手，然后变成一个很炫的一个地方，我相信一定会有得到一些 满足感、 成就感或者一些安稳、平稳的感觉。 可能那个时候压力就有一些释放开来，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我要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很舒压的事情。那过程是累的，整个过程是不轻松的，在外人看来，你看就没睡觉啊，那种感觉已经离我很远了。因为我以前在牛仔产业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做装潢啊，就是百货公司那个也是 早期嘛， 对，那离我 不用了 好远，知道？那忽然又回来，我就觉得就是你用就像你讲，我有可能用我们用手去做出来的东西，跟用看不到的这种企划案其实是有点差距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个很美的事情事物在你的面前，那你会看到来的嘉宾来玩的小朋友很开心，那你会看到这些，那你会觉得对，这个有个成就感在那边。对， 你会觉得其实跟我们跑步很像，你刚刚说其实过程是痛苦， 是啊， 但是你完成之后的那个感觉有点像我们平常玩越野操嘛，那样就是啊，真的边跑的时候就会说干嘛来，然后好累， 在家里睡觉不是 吐啊，然后没东西吃啊，然后又冷又很热，然后跑完之后你会觉得啊，这个就是那种成就感， 所以其实 满足感。 我觉得运动改变了我很多思维的方式，那也让我开了眼界，就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原来我还可以做这类的东西，然后像我们做的这些凹豆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产品或者是事情，我都会回想以前可能跟我小时候有关系，因为我会在那个环境里面，在山里面或者是在野外，我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满足感。 后来我露营嘛，后来我 对我还开始露营。那对我来讲，就是你好像回去以前很纯粹、很单纯的小孩子的时候，那你去享受那个山林给你的感觉，那你会没办法离开，就是你会一直想要去接近户外。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嗯， 对，我只能这样说。可能你会觉得，哎，你怎么越来越远离人群了？以前可能跑夜店啊，对不对？然后唱歌啊，那那那，然后后来到一个年纪以后，哪时候开始我忘了。可是这一个点以后，我开始，哎，我就 真的 啊，你约我唱歌，我可能还想一下，还是对不对？就我不大爱很多人，我也恐惧。可是我在山里就还好。 你跟我一样，我也不知道，真的就是这，我也讲不出来是哪一天或者哪一个点，但是的确就是我这几年，我也有点就是说哪里人比较挤的地方，我就说我不要去。 对对， 除非是为了工作，那我可以接受，否则其实我都不会，或宁愿一个人在家，或者跟你们几个人，我们就去爬个山，这样还比较快乐。 也或许是这样，也或许是我以前的工作都要是那个牛仔产业都要在。就是周年庆，现在就是周年庆。玩冬天的时候大月嘛，那就我们要在百货公司忙，反正人潮啊，所以我以前就不大爱假日的时候，就说啊，那我们要去逛百货公司，我就很少，我想去户外，因为我平常都在那边工作了。 那我想回去，刚刚可能是前几个题材，我们说我有问你说，离开。服务了22年的产业，然后你说你有去评估好的坏的怎么样跳到另外一个产业，那你的确说可能我们这边跟你说，你可以勇敢的去做，那这当然你背后有女儿，有妈妈， 嗯， 有阿妈，也有太太未婚妻嘛，嗯，那时候，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说服他们说这是我可以做的，不用担心？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因为我们的朋友可能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可能一样都是有一些小小的梦想，说哎，我是不是可以去做？但是我做了之后会影响我家庭。那你当时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怎么去可能说服自己或者说服你身边的人说，哎，我真的可以不用担心，我是可以从这个产业跳到另外一个，我可能。更有满足感、更喜欢的一件事情。 嗯，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好。第一个呢，就是说家里的状况啊，但我妈当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这是一个，就是她不知道我在忙什么。那知道我有个工作这样，那也知道我换了跑道，好，就是换工作。他不知道我做什么事情， 每个月有家用给他就好了。 对对对对，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我后来，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其实那个物欲啊， 嗯， 我或许运动也有关系啦，我就会扯到运动这一块。可是真的改变我太多了，可能物欲就减少很多， 嗯， 然后你也花不了什么钱，其实平常时间，所以其实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开销或者是。不够的这个补偿，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调整，我个人可以调整，可是家里不行，所以我都觉得说我要想办法多接一些 case， 或者是多一些让这个平衡能够拉长一点，那自己有一些储蓄啦，这样，那我希望他能够让我这个时间能够拉长，那我就不断的去想办法有一些帮助啊。对一些金钱上的income 嘛，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层面虽然是压力很大，可是我可以抓得住。可是就是你有讲到的，就是说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哦，我刚刚讲我母亲可能她不知道我换跑道薪水变很少这个事情，可是呢，我的女朋友、我的女儿，他们都支持我，那是我很大的一个力量。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都这样支持他们，我希望他们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像我女友也会换跑道啊，可能有一些职业倦怠啊，我说没关系，对你休息一阵子，或者是你转换跑道没有问题，我会支持你。我女儿 他要读哪一个科系啊，或者要做什么决定啊，刺青啊 ，OK， 我没关系，我会支持你。可是你要对你自己负责这一块，如果你做得好，那我都这样跟他们说了，他们当然很支持我做这个事情。那另外一点很重要一点，我后来发现啊，我根本忘记我已经几岁了，你懂我意思吗？我根本 解释一下， 就是我还有那个热情，我不是一个我的同年纪的同学啊，我至少联络的同学、啊，他们可能就像你讲，他可能待那个职业一段时间了，他根本走不了，他没有勇气离开， 已经变成咸鱼嘛？ 有可能啊，就是你可能就没办法走，你知道吗？你没有动机可以走。可是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我不到那个年纪，可是我其实已经。外界看我， 我就说我跟你是冻龄跑者， 对对对对， 永远都有热情。 我觉得我的热情不会小于小我年纪的人，可是我觉得我这个热情盖过我所有现实的问题，所以我看到的是希望，我没有看到说我没办法，所以我对我自己是有那个想法，我觉得我可以做，只是我要怎么去设计，就是怎么设计我的工作的内容或者是工作的事情，我要怎么得到获利，然后维持这个水准，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我觉得你这2017年离开服饰业，然后到现在两三年的时间，我觉得是一个理性跟感性同时在进行的一个评估嘛。因为你一方面就是哎、欸，我很有热忱，我还有梦， 对对，我对。 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你是用一个很理性，就是说，哎，怎么样维持同样的收入的一个方法，就是不会影响到养家活口这件事情去评估。但是我觉得蛮好的，你的确说，我记得你那时候从，就是刚刚你讲到你同学那个设计公司，当时你有跟我讲说，你的确说你薪水的确有比之前少，但是现在，哎，看起来我知道从。很多面向，就是你进入 Xterra 之后，很多面向，就不管说可能从收入啊、理想抱负啊、做的事情啊什么，我觉得都是证明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其实 还在那边服务，你也不能说不高兴嘛，对不对？ 不可能不高兴的，我意思是说，其实它是一个赌注啦。我们回头看这个事情，如果今天他。没有发现我，没有看到我，好 ，Xterra 没看到我，我可能还是在原本。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你那时候怎么样跟 Xterra 搭上线？ 因为刚开始是这样，就是我们去报他的比赛，我去报他的比赛，只有我去跑，野男也没有人去、啊。 第一届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想去跑？那因为我对于垦丁这个地方能够有越野赛这个事情，因为。我想说，哎、欸，那我应该可以开我的老车，有没有？杀去垦丁。 你那时候已经换了沙漠式了吗？ 我弄了、啊，弄好了、啊嗯，就是还没有一趟很好的旅程。 我跟森讲一下，森他有一台很酷的 老车， 老车叫沙漠式， 沙漠式， 对，土色的。 就那个 基本上花在修车的上面的时间比他开的时间还多。 对对对，花在修车上的钱比他买的那台车钱还多，这样真的。 哇， 对对对。可是呢，不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说我需要一个很大的旅程，远的旅程来 享受这台车。 欸、我跟那个我那台老车能一起完成，我就想到我一定要报名这个垦丁的比赛，因为够远。好，我可以礼拜五就杀去这样，结果呢，后来我也没有开那台车去，因为他就出事了。然后我呢就坐了高铁下去，然后就去比赛。这是我第一次跟 Xterra 有接触的时候。好，那 他那时候你只认识比赛，你不认识里面的人吗？ 里面的没有一个我认识我，也没有一个认识他们。这样好了，那后来呢，我也就比完赛就回来，也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比赛。那我就也拍拍照啊，就泼那大。 有上台吗？ 没有，因为那个有几个很强的那个路跑的去跑，那就可跑性很高，这样。然后呢，好了，那回来呢，我就陆续接了很多 case 啊，像 North Face 的奖牌啊，好，然后一些比赛的护抱毯啊，那种 我们的 T 恤了， 我们的 T 恤。 然后呢，那个我自己骨气制造的东西这样，我就开始陆续在做这些事情。那就很好玩的，有一天哦，我那个 North Face 的奖牌，我设计很久，然后终于有一天他们过了，就是这个稿，这个设计稿图过了。然后呢，我就很想赶快po在我的骨气制造，跟大家讲说啊，这是我做的这样。那我也很开心过了这样。然后呢，我就po了，因为我就问那个好，就是可不可以po？可以，可以po，那就po了。那po完以后呢，早上po完，下午就接到电话说，哎，那个建宏，你可以不可以先把它下架？这样，我说啊，我干嘛？他说啊，因为内部公司也要改一些微调一些东西，那因为这样微调就不正确，你就不要先公布。我说哦，好啊，我就下架了。就在这么一天几个小时内，就被那个 STL 的老板看到了。 就 Charlie 吗？ 对 ，Charlie 看到了。那 Charlie 看到呢，他就问他的同事们，说：“哎，谁认识这个人？”那没有人认识啊。然后他 Charlie 就在里面找认识的朋友，我的朋友里面有谁认识、这个？ 共同好友， 共同好友 就 Facebook 的共同好友。 对，那就赵伟哦。 赵伟 哦。那赵伟呢，就是帮那时候还在帮拍影片啊那些。 对。 然后他就问赵薇说：“你认识这个人？”他说：“认识啊，这样。”然后就接上线了。小薇就打给我喽。然后我说：“哎，他还问我说，你可以接我们的 T 恤吗？”我说：“哎，不好意思，你哪个单位的？”这样。他说：“啊，我是 STL。”我说：“哎，我有去跑过哎。”这样，我就还蛮开心的。然后就这样接上线。 对，我记得后来你就去聊，然后聊得很高兴。 对，就是你 谈得蛮快的，然后你就 对啊，我又跟你提这个事情嘛，然后。哎，本来是接个 case， 接到后来谈一谈，他就说那你来我们公司上班好了。因为我那时候也觉得哎也 OK 啊，我反正我也是 freelancer， 我也没干嘛，我就去就这样。 所以这段时间我看你每一次的换工作或者有新的机会，我都常常会想到一句屁话，但是我因为你，我觉得这句话不是那么屁，所以他们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嘛。 哦， 常常这样讲，但是我觉得在你身上就是完全是， 因为我有起鸡皮疙瘩。我讲真的，我后来发现一件事，你讲没有问题，没有错，就是啊，因为我跟乔伊聊过这些事情，就是我跟他讲一些我的心情的事情，就是说我这就是他也觉得，哎，你怎么做那么久，在那个公司做那么久，为什么要离开？嗯，你总是对。到这个年纪，就像我们常理来看，应该不会离开那个公司，就是继续做这个产业吧。这样，那 我一直觉得说，除了你要有勇气去做这个事情以外，另外就是说你是不是应该要想一想，我们应该，自己能够发挥在什么程度，然后准备了多少东西。那所以我其实。我那阵子一直在 po FB 啊，不管我去露营，不管我做什么东西啊，我就一直往外丢，让大家知道我会做这些事情。那我说我如果我没有丢 North Face 的奖牌，嗯，你也看不到我，你也不会找我来。 真的，如果那天你没有丢，就 对啊， 这个机会就没有。對對對，其实就是那两小时的一个空间， 有可能。可是呢，你是不是准备好？你是准备好啦、啊，你因为你有这些东西啊。可是适时的要表现自己。这段话，我后来我是觉得，有时候觉得啊，你要怎么，你可能有点，人家会讲你太自负啊，还是说你太那个，结果我其实我都不关心这些事，我不 care 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本来是我的作品，我在我的平台上去很开心的跟你分享这些事情，我觉得很理所当然啊。 老师，我觉得你每次做一件事情是大家对你的认知不一样的事情。就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酸民，对不对？就是说，哦，你何德何能啊，什么什么， 对， 一定有啊。就是他觉得他对你的认知就是应该就是你，就是真实的你。但是其实我跟你也不熟啊， 我 内心、我背后、我家庭、我的学历、我在哪里住过这些事情，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为什么要把我定在这个框框里面？ 而且、哦、有一点就是说，那个 passion 就是这个热情哦，对我来讲啊，我觉得后来啊，就是支持你往前做决定的，就是热情这个事情。因为 你一直觉得对这个事情有兴趣，或者是对这个兴趣有热爱，很多想法可以灌注在里面，你不会停下来，你会一直在想说，嗯，那我下一步要干嘛？那我做这个，欸，其实应该还不错。那都在这个圈圈里面， 我就是一个热情挡不住嘛。好像我们那时候我跟 Sun 这边规划这个节目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内部我跟他有一句话，就是说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声音是告诉你想做一件事情，你可能刚开始可以稍微把不听哦，可能说，欸，我想跑一个100英里的超马哦，你先想一下下，但是你可能过几个月，可能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可能过一年之后，真的就是挡不住这个热情。我觉得你追求户外跟设计合并这件事情，就是你过去可能这5-6年的一个声音，然后最近这一年发酵。 我也觉得，我常做一些看起来不相干的事，就是我后来刻板化嘛，我也开画展啊。然后我后来发现啊，你单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它只是一件事情。可是你没办法想象说，哎，到后来这些事情是可以被兜在一起，而且人家会看得到你，就用得上，派上用场，你还用得到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很拔辣的那句话，其实是真的，真的是要这样。你真的成功是为了给准备好的人，你真的要准备好这些事情。 而且我刚你那个版画，你刚当时突然做版画又很费工，但是你接下来很多一系列的设计其实都是从版画这件事情研发出来， 对， 就很特别的一个 style。 因为我们是 就回归到，不好意思，就回归到你刚刚讲说，你单独看一件事情其实可能是不相干的，但是其实。真的，你多做之后，你慢慢就会找到一个共同点，把它连在一起。 我觉得是一个蝴蝶效益啊，就是说你对、yeah. 对你来讲，可能比如说我喝啤酒，我很爱喝啤酒这件事情，可是呢，就是人家会找你设计啤酒包装，可是你不会想到人家会找你做这个事情、啊。 而且你很多设计是从啤酒包装里面。 对啊， 想出来的， 对对对啊， 啤酒的罐跟瓶子上面的标签其实设计很棒，我看你很多一些的想法也是从那边延伸出来。 这我常常跟我女儿说，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不管你做事的方式是什么，或者是你需要一些想法的时候，观察力，观察这两个字很重要。你或许在不同的物品或事情上面看到你的创意的点可以结合在一起，它只是一个转嫁 的作用。就是我今天看到啤酒的包装，还是我看到其他的像手表。其实我最近讲一个点给你听了，就是我现在在看手表，哦，可能劳力士啊，浪琴表啊，为什么呢？因为我 钱赚多了就想买 表。没有这个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是戴这种就是运动表、哦。可是呢，我觉得它跟奖牌有关系、 哦。 就是我现在可能设计很多奖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要。可是呢，我会从表上面去发现他们做精致的度，还有他们配色的问题。哦、那我的奖牌更加不一样，可能会有些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想法 从不同的来源， 对，然后他给我的养分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部分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这样 好啊，我觉得最近不是很流行什么斜杠人生吗？其实我很讨厌这个斜杠这件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名词没有很好，我反而喜欢。你有听过一个字叫做 Renaissance 嘛，就是文艺复兴。 对，有。 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些什么 Leonardo da Vinci 啊 ，Michelangelo， 他们不是就是什么都会嘛，又是科学家，然后 天文学家， 然后又会雕东西，又是天文学家， 又是哲学家， 又是哲学家。 对。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我觉得斜杠有点就是说，哎、欸，我摸一摸这个，我摸一摸这个， 但都不精通， 对，都不精通。但是 Renaissance 他们叫做 博学家 Renaissance man， 博学家就代表说，哎，你认识你知道的东西很多，但是你每一样都是有去研究过。那我其实我这段时间认识你，我觉得我真的我每一年，当然我们不是说常常有机会碰面这样聊一下，但是每次跑山然后聊到一些私人生活，我都会发现，哎，你除了跑步以外，你又会做木工，木工又做得很好，然后你又会改车，啊，你会改车之后，你又会画画，一直都知道你会。然后今天又说你以前是跳现代舞的， 对，小时候了，小时候学。 所以我觉得，的确，我觉得可以用一个不要用斜杠来形容你，我觉得用一个类似这种 Renaissance man 博学家来形容你，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然后你把你这种这三十几年了、啊。四十几年、三十几年学到的东西，把它全部融会贯通，然后看到你今年年初的时候找到一份，我自己觉得你蛮满意的一个工作，还蛮恭喜你。那最后呢，其实我想说玩一些好玩的东西啦，我也没跟Sun讲，但是我叫做Rapid Fire， 机关枪问答，所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就不用想太多，你就讲。然后你要讲一个答案，然后简单很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这个答案，好不好？就这样， 好， 大概就五六题，很快， 可以啊。 你最喜欢周星驰的电影是哪一部？然后为什么？ 《逃学威龙》。 为什么？ 这个就是很像读书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有你那时候同学有那么搞笑的人在里面吗？ 有啊， 有， 只是没有那么的综艺而已。 有搞笑的老师啦，丢那个话题。 对 对，就是他太无厘头了，那些处罚方式或者是这个学校教育的这个，真的每个都有每个的风格，所以我觉得对。 第二个，你目前来讲，你觉得跑过最辛苦的一场比赛？ 我想一下。 你吐过太多次了，到底是哪？ 我 知道你吐过太多次，哪一场吐的？ 吐的最厉害是。 我也要跟善姐跟听众解释一下，建宏是一个很好的越野跑者，但是他有一个十小时的障碍，基本上一些长距离他跑到十小时的话，他就开始会大吐，然后基本上就没有了， 就挂掉了 。所以哪一场是你最辛苦？最近 North Face 的场， 我觉得还好，港百。 港百去年吗？ 前年的啦。 前年 港百，为什么这样子啊？因为人生地不熟， 对， 就你这边很痛苦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他们不伸出援手，就是说那个还不是自己的国家嘛，不是在自己的环境里面，那你会觉得那个有问题， 它多了一个恐惧感。 对对对，可是我们还是有克服它了，我们还是可以离开那个，就是离开那个危险的地方，这样。那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港百， 我记得你那次也你在几公里开始 啊， 开始不舒服，那次在港百 60吧， 60，就是差不多十小时的时候，对不对？ 对啊，然后我逆走的时候又 很准了，很准。 我逆走100的时候又跑回来，对不对？ 60公里。 刚好那个点，我刚好跑完所有的港百路线，刚好两个比赛跑完，这样 太好了。好，那第三题了，那你最喜欢被赞美的事情是什么？ 赞美， 对，很爽。人家说这个年轻嘛，看起来是什么？ 年轻真的 OK 的， 听到很爽嘛。 对对对对对对，我相信大家都一样啦，这样。对， 那你最不能接受被批评什么事情？ 批评哦， 就是你听到就是踩地的，就说啊。Fuck you， 这样没办法接受。 你画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你说什么？ 就是，或许你有个作品，你可能有人会是说三道四。我也不是不能接受这些事情啦，我觉得我可以，只是你当下一定会不爽，就是当下听起来。 我觉得设计师都有同样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设计没被理解到这件事情。 对，或许是。没办法被理解到，可是那是很个人的观感嘛，对不对？可是你说这样子，就是我以前有遇过这类的，我就 一定， 对，就是 坏不好的客人嘛，一定设计师一定常遇到， 就主管啊， 对。好，那你现在你最想去的国家？ 纽西兰 啊，我去过， 下次带你去。 纽西兰，你去比赛的嘛？ 对啊。 对，我也可能会去纽西兰。 你什么时候去？我一起再去。 因为可能明年。 哦，你说跟 Xterra 去吗？ 可能。 哦，那我要报。 对 对, 對。 你帮我来点恶势力，帮我。 对对 对, 對。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 哦，而且是跟我上次去同一个地方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太让人向往，因为我是很多片在那边拍啊什么，就是可能喜欢奥斗的人都喜欢那个地方。 我只能说纽西兰这个地方，空气好到， 对不对？ 没话说，就是我记得我去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你有这样 就吸，然后我记得我回到台湾，一出机场，然后看到那个烟雾弥漫，我就觉得好想回去纽西兰。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觉得你这辈子做过最坏的，但是如果你做过什么谋杀那些不用讲了，不用认罪，但是就是说小小坏蛮有趣，但是你觉得蛮坏的事情是什么？ 这辈子， 对。 这个太多了，我没有。 我先讲一个好了，好不好？ 我看程度在哪里？你跟 我程度，我就类似这样讲就好。我小时候如果有一些很喜欢的玩具啊，零用钱不够啊，我会偷偷的去我爸的钱包里面偷钱。 这个 我很少承认过，但是我希望我爸不会听到这个节目。 这个，嗯。 我觉得蛮坏的，我现在想到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有点罪恶感，因为玩具有什么了不起？当然你小时候会觉得玩具很了不起，但是为了这个去偷爸妈的钱，我觉得蛮坏的。 嗯， 那上来讲一个这样程度的要不要？ 类似这样， 我看你好像在想这件事情。 因为我刚刚其实想到的也是，就是有点像偷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可是我们是学生时代的时候，然后我们是体育班。然后大家不是比较一起，很常是一起训练，然后生活在一起，所以那个有时候也不像偷东西，很像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大家就乱拿，但是拿了， 但是你知道你在偷东西的， 对，但是他找不到，你也不想承认你拿走了，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是谁？没关系，好，类似这样，有没有什么坏坏的？ 嗯。我觉得差不多啦，就是说小时候你现在讲的事情我也干过啦。对， 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干过。 这个对，然后呢，还是比方讲啦，这样，我跟我妹吵架，小时候跟我妹吵架，然后呢，我就拿剪刀去剪她的衣服，就是她可能晒在我们那个就是天台上的衣服嘛。我就生气啊，我就剪他 剪哪里 就不管了、就是剪他的上衣的衣服。 我也剪重要部位让他。 没有就我干过这个事、我的印象当中、 我在分享，我突然想到一个。 好，你讲。 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跟我室友吵架，我就拿他的牙刷，然后刷我的很多一些 脏的地方 、 oh, okay, okay. 对，然后放回去让他刷牙，这样就很爽。 这个、好像 那也蛮贱的。好了，那就六题机关枪完成。那节目最后，其实还有蛮多话题我想聊，但是我们已经聊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一个之后，我们可以来一个续集，可能 好、 如果有机会，我做到第二十集的时候，我再邀请你回来。 可以啊。 还有一些我们有共同的一些话题，像是离婚啊， 对， 单亲家庭、 我 们今天没有聊到。我觉得， 对， 我们之后可以再聊一些这种的事情了、我觉得也是蛮有，不算是有趣，但是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在节目最后，我觉得至少我谈 podcast 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做了差不多有两年。那今天终于可以录制第一集， 恭喜你，恭喜 你，谢谢你，谢谢你这样，谢谢 Sam 来支持我。所以我觉得我是充满一种感恩的心情，今天可以跟两位在这边聊天。然后我想说，那最后我想也想问一下说，建宏，你这段时间你有什么觉得说什么事情你觉得很感恩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情来结束今天第一集。 就是其实我还蛮感谢，就是我喜欢上跑步这个事情，运动这个事情。 那我也不是以前不运动，只是跑步这个事情让我持续了一段时间没有间断过，可能以后也不会间断了。只是它让我学习到很多人生的一些哲理啦，这样讲可能有点八股，可是 跑步如人生， 对，就是它还是改变了我很大的一个人生的方向或人生的想法。那我很珍惜现在拥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跑步的关系，我拥有了这一切，身体也好啊。以前我很胖啊，我也跟你讲过，然后就是身体状况啊，然后工作啊，然后态度啊，对，教育啊，这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于下一代或者是任何一个人。那希望大家能够很喜欢运动，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可是这真的改变一个人很大一个方向，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那我在这边得到很大的满足，那我非常感谢这个事情，就是运动这个事情。对， 太棒了。那哇，感谢建宏今天来花了一个多小时陪我跟Sun这边聊天，我们也听到很多，学到很多。那希望第二十集的时候，我一定会邀请你来 Will 跟建宏 Part Two。 Part Two， 谢谢你。 不用到二十集。 那我们来最后来，我们其实有再喝一点东西，来干个杯。那就谢谢大家，下次再会。 拜 拜拜。 Okay.